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題？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vacc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好啦，开始呢个12月14日晚嘅北上频道啊。12月14日晚，咦？我突然间谂起，我应该有啲私人嘢要做啊。 系咩？ 吓？ 2月14日先系啊。 12月14日。 2月14日先系啊。 系，我有个朋友生日啊。 O K。 突然间谂起有个。 我2月14日都有朋友生日嘅。 系嘛？ 啊，我对面个捻 唔熟嘅，12月14日， 12月14日， 好熟，我都系有啲嘢要做， 系有啲嘢要做啊！12月14日，突然间谂起， 我记得啦，啊，冇嘢啦， 系嘛？我都谂唔起喎，仲 即系冇事噶嘛？ 唔好意思， 唔关你事噶， 唔关我事， 系啊！ 吓，突然间唔知点解好得意个日子，咁啊，今晚北上频道有阿刁文牛喺度啊，仲有就系呢个阿迪喺度。 系啊， 我都系啱啱谂起有啲， 啱啱谂起啊。 O K， O K， 好 啊，好啊，唔关大家事噶吓。 O K， 我哋自己嘅事。 嗯， 咁啊，仲有咧就，系嘛 ？O K， 咁啊，翻嚟呢一节嘅北上频道就我谂诶，睇先讲讲啊，我哋好多，我哋有啲新嘅游戏玩。唉，临到年尾玩下游戏啦，大家。咁啊， 年尾玩老母閪，唔系老母西， 老母西啊嘛，成个礼拜咁啊，成个 Facebook 都系老母西，咁啊呢个真系一个又系一个好神奇嘅现象嚟嘅，因为即系我哋喺内地好多做厂嘅朋友都讲啊，唔知边间厂做嘅咧，嗰间厂真系发达啦，即系呢啲咁嘅 order 通常可能都系。即系都唔知头单都唔知有冇两三万只，咁啊而家就可能系讲紧一百几十万，咁啊临到年尾啊真系 无端端 哇救翻间厂啊，直情可以一隻咁啊咁嘅公仔。 我就翻大陆，系琴日翻大陆 冇晒啦 啊咁样，我就走去问一啲咧卖公仔噶啦，当然睇下翻版冇翻版啦，我下个礼拜有。 唔系，如果你讲紧全中国嘅 IKEA， 因为而家 IKEA 好好popular 嘅，即系喺大陆咁啊。 喺网上都有卖啦。 各大城市嘅 IKEA 基本上都系冇晒嘅，咁我可以话俾你听，大约边啲地方冇啦？广州肯定冇啦，深圳都冇啦，上海都冇啦，杀到大连都沦陷埋， 至今 东北都冇啊。咁啊本来諗住我哋就仲諗住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搵到一百几十隻啦，原来係冇乜咁嘅可能。咁但係到最后都有少少成果。咁我哋呢就其实因为呢我哋都喺礼拜初嘅时候都有个想法。咁就都想即係搞旺啲个打赏钱啦。咁啊搵啲嘢返嚟可以卖下咁样啦。咁啊掹下车边啦，咁啊搵到几隻老母西啊，而家咁啊首先就多得啊夏薩特啦，夏薩特就搵到两隻，咁我哋另外呢就係、是、打赏前我哋嘅其中一个好积极嘅分子啦 ,Matthew, 咁啊 Matthew 就早排都上过嚟我哋节目啦，佢就帮我哋搵到三隻，咁我哋加埋呢 就有五隻， 咁啊 吓、啊， 正版噶， 正版，我哋呢度唔卖翻版。 哇、啊，不约而同 噶， 即系呢样嘢，呢样嘢讲下嘅。我同你系冇夹嘅，咁啊，我直至到去琴日礼拜四晚先 call 你，因为我要 confirm 到，即系因为我叫阿夏萨特帮手，就系话，喂，可唔可以帮我搵呢只嘢翻嚟啊？咁而家我有个 ideas 嘅，咁我谂住落到嚟攞咗货喺手先同你讲。啊，点知讲，跟住琴晚打电话俾你，哦、啊，你又搵到三只、 啊， 我又搵到两只、 啊，系啦， 咁啊，然之后咁啊谂住。其实 咁连 借一借啦， 即系我哋觉得 翻版要唔要啊？的 唔要，唔系借一借个热潮啦，即系希望可以帮翻打上前嗰、那个嗰、那个 钱款啦。咁啊，亦都应该有网友系喺度刮紧嘅，咁、嗯、大家又即系各取作从，各取所需啦。 而家呢一只老母西咧，咁、其实咧你每买一只咧，而家咧都捐10蚊俾呢个儿童癌病基金啊嘛。 系 啊，咁、其实每一只都其实都你。买一只已经做到咗善事， 咁我哋十蚊就唔够嘅，咁啊捐咗去癌病基金之后就继续你可以做善事啦，就买我哋北上频道呢五只老母西啦， 嗯、 啊咁啊呢五只咧就我哋有个玩法喎，咁我哋讲嚟听。 嗱，我哋有五只啦，咁啊其实谂住咧就希望帮到打上前嗰、那个嗰、那个善款啦，咁所以咧嚟紧咧就会暗标嘅方式去做， 即系香港人好明白点玩噶啦，系啦。地产商咁 样，系咯，入标投价，价高者得， 价高者得， 系啦。 咁我哋咧就大约，我哋系咪应该一个礼拜时间啦？ 冇错，咁啊， 时间 系啦，咁啊，直至到去下个星期五啦，就应该系二十。号嘅应该二十号啦，系啦吓，冇记错。二十号嘅12点到啦，就咁我哋就 cut 噶啦。OK，cut 嘅意思嗱，其实点样玩法咧 ？OK， 我哋开咗 email 嘅，特登开咗个新嘅 email。咁啊， 其实我想停一停你先。嗯，我一睇紧个日历咧，嗱，今日14号啊。 嗯， 咁你如果会员嗱，会员啊，着数过非会员咁、样。 嗯， 我哋系咪可以将个时间褪，即系延长到两个礼拜咧？ 哦，好啊， 去到12月28号啦， 好啊，好啊， 12月28号嗰集嘅北上频道，我哋就公布啦，咁咧就俾即系虽然非会员噶，即系。就應該要入會嘅，咁但係我哋算啦，即係聖誕節咁啊，一齊玩啦。咁我就嗱兩個星期，咁啊好簡單啦，係嘛？即係我繼續講落去先啦。就阿的咧就開咗個電郵地址啦，個電郵地址就叫做 go to cn， 咁大家好熟噶啦，即係北上頻道啦，就加個 f。 F 即係 fuck 咁樣啦，唔好容易記啊。go to 分啊， 係 go to cn。F 吓咁啊 @gmail.com 咁啊呢个咁咧你就 send 个电邮嚟，咁啊又系就写低几样嘢，第一咧就系、你嘅名字 ，OK， 仲有咧就系、你嗰个暗标价，仲有咧就系、个邮寄地址，嗱邮费啊自付啊，即系如果你住喺加拿大啊或者北极啊咁、样咧，你写低地址，咁我哋就安排就寄过嚟俾你啦。咁仲有咧就系、你嘅联络电话，四样嘢嘅啫，好简单，重复只系姓名、暗标价。邮寄地址同埋个电话，咁仲有个 subject 咧就圣诞咁，但系最好就我哋又俾埋个 subject 大家啦。梁振英调你老母西， 咁难抢 系好简单咯，容易记到晕啦，大家写嗱 OK CY 调你老母西都得吓，两款都得系嘛，都得咁啊，唔好咁长啦。 你知唔知我又好难嘅啫？ 哦吓，咁啊吓，咁啊唔系好复杂啫。咁啊，阿的就设定咗个底价嘅吓，因为我哋有两只咧，其实要买翻嚟嘅，咁有三只咧，亦都要感谢阿 Matthew 都系买翻嚟嘅，但系咧佢就豪出嚟，咁所以。所以我哋係有成本嘅，咁啊唔好理成唔成本啦，我哋啊總之所有啲錢咧就扣除少少即係買翻嚟嘅費用咧，我哋就會全部就係用曬落打賞前度啦。咁就設定價幾多？ 兩嚿水港紙啊！ 兩嚿水，即係不能。不能低过两嚿啊， 唔 系冇所谓，你出两嚿买到咪得咯，冇 错。住先， 暗标价嚟噶嘛。 写文联吴镇唔系吴镇宇，吴文远， 系。 喂，佢一只暗标价都250， 咩啊？ 我都閪过佢哋啊！ 哎呀，冇所谓， 即系你200蚊买到咪得咯。我又唔信你会买到啦。 系咯，当然啦。即系我即系话咧，吴文远咧，佢都暗标价都200。 唔系啊，有人买咗689蚊啊！我见到 系啊，佢有 咯，689蚊啊。咁你总之就自达总一口价嘅啫。咁啊，所以你哋自己啊，即系搞掂佢啦。 即系咁 样， 好简单啫。 系有五只。 网友冇可能唔必啦，系咪先？ 系， 亦都唔会閪得个吴文远噶，或者咧，或者冇可能啊， 咁张云流你出唔出噶？ 啊 吓、 啊， 你出唔出价？ 我出价，690一只咯。吓、啊，我出第一只690， 系嘛？吓、嗯，咁啊，总之我 问完嗰个有个网友， 嗱，俾我讲埋先。咁咧就我哋就28号就公布啦。咁、 嗯、 总之就系所有 email 头五个最高价嘅， 系啦。 咁咧就系嗰五个得住啦。 系啦。 咁如果你话喂有啲友仔好似欢乐满东华嗰啲总理咁样。 嗯嗯 噏咗出嚟又唔俾錢嘅，咁我哋咪順住第六個咁樣咁樣落咯， 係啦， 咁最好唔好咁做啲咁啊，即係陰質嘢啦，我窒開你個名 啊！高價嗰個我私人送件戰艦 T 俾你， 係嘛？最高即係最高價嗰個 啊，最高價嗰個 簽埋名啊嘛， 唔使簽啦， 係咪 嗱，第一個擁有 打咪射啲嘢上得唔得你？ 新嘅黑色戰艦 T，OK， 咁啊第一個攞個位咧就叫馬榮成，啊第二個位嗰位就係你哋啦， 係真係犀利， 俾你。 好， 送出嚟最多。 O K， 咁啊，识话 我都想讲啊， 系仲有咩？ 我原本谂住买3嚿水。 嗯 ，O K，O K， 飙得越高嘅话，我送嗰件出嚟。 嗱，记得啦，喺个 email 度，即系各位即系个名啦。O K， 第二样嘢个价钱啦，你标个价钱啦。第一个邮，第三样嘢就系个邮寄地址，同埋俾埋个电话我哋啦。O K， 节目出街嘅时候就我会将。呢、這个信息摆返上去北上频道嘅 Facebook 度啦，咁大家可以上返去可以 check 返啦。 係啦。 咁记住係28号之前截止，咁我哋总之28号做节目我哋就公布得主，好嘛。 咁冇人咩呢 吓 冇人咩呢 冇人咩 冇人暗标呢 冇可能啦冇人暗标冇人暗标我呢度做马都做咗佢啦五隻。 咁咪一隻689啦。 係啦唔係喎。你都认咗隻啦如果689啦。 係啦 ,689 咁可以攞到一隻囉。 应该攞到其实我觉得。 咁啊另外就 交代打赏前啦，打赏前就多咗少少啦，咁啊要多谢翻姚尊啦，因为点解咧？佢喺今日讲古仔个节目度，咁就讲咗，即、就、系、是、上应该会员下载就系上两个礼，啱啱上两个礼拜嗰集嘅，佢系讲咗打赏前嘅捐款嘅方法啦，包括去PayPal 啦，同埋即系我哋个恒生 account 度啦，咁啊多咗少少钱嘅 ，OK， 咁当然啦，其实都唔系即系呢一刻都唔系话太够，咁啊同埋就系所以点解我哋。既然有个热潮嘅时候，咁当然玩下只老母西啦。咁我知道希望就系、是，即系因为上次都讲过噶嘛，即系我哋得好少钱啫嘛，攞上去即系有啲 face 嘅面子嘅问题。咁啊，尽量希望 搭车都唔够， 希望奔大条数啦。咁啊，数方面就我哋暂时都未太过即系整理好嘅。我哋知道多咗阿湾几千蚊到 ，OK、嗯。咁但系条 补补数先啦， 好似阿湾一万到啦，我只系讲阿湾一万到啦 ，OK。 系啦，咁啊，因为上个礼拜你讲嗰句说话噶嘛。得个几千蚊都要攞上去噶啦，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希望继续落去。 我哋会其实嚟紧呢个礼拜就圣诞前就一定要安排啲无论系几多钱都要安排噶啦，因为咧有啲网友咧系将啲善款咧系指定 嘅。 黄崇禧啊，或者有啲系指定俾梁锦强，咁、所以我哋都要尽早去分发噶啦，都唔等佢话有几多噶啦。咁啊，嚟紧个礼拜我再同阿迪再搞啦。 系， 咁就仲有咧就其实都仲要多谢，譬如战南嗰边啦，亦都有网友又捐咗钱啦， 一千蚊啦，各位。 系啦， 咩阿峰定咩我唔记得咗。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我哋另外一位好热心嘅朋友啦，阿 Jackie 啦，喺广州嘅 Jackie， 即刻收到钱啦。 佢都捐咗3000蚊咧，俾阿秋良嘅。咁啊，就系咁啦。 系咯， 咁啊，另外就打赏前嗰度方面，就除咗打赏前啦，我今个礼拜其实仲有一个嘅，即系都系同老母西有关嘅。咁就系我哋睇完个即系睇 星期一。点解老母西咁卵红咧？有个理由 嘅。咁啊，讲下，因为好多内地网友未必知嘅。Okay. 你讲下。 啊，我讲下。 阿金英，我哋真系党友啦，我党友得。 社民连嘅党友。 系啦，党友啦，咁就喺呢个梁振英嘅答问大会里边咧就。掉咗咗一隻老母西， 系 咁啊掟啊梁振英嘅，但掟唔到啦，当然啦， 系 啊咁就一炮而红啦。 唔系，但系除咗老母西，另外仲有一个嘅， 仲有一位咧叫做阿陈德章 嘅，我真系好想捉佢上嚟。 啊，陈德章嘅朋友，我识好耐噶啦，陈德章， 我唔识佢啊， 我识佢之来过嚟，嗰时人民台我已经 都话我唔识佢咯， 你唔识佢，老家来过嚟啦咁样，咁样佢就掟鸡蛋，咁佢就掟咗啊， 唔系我识陈德章。 唔識嗰個陳德章， 不係吸煙的女人嗰個陳德章，我就 估到你講。 我識呢個陳德章就以前中學生聯盟嗰個陳德章 ，OK。 OK。 咁佢就掟咗個雞蛋，掟咗阿曾俊華啊嘛。 係啊，係屌你老母曾俊華。 我想讲你乜捻嘢？ 真系好想捉佢上嚟咯！ 张小朋友，系啊，而家唔小朋友，你乜捻嘢眼界嚟噶？ 系， 你谂住掟阿梁振英噶嘛？ 唔系咁你 点解掟中咗？当然啊，你掟如果呢两条友，我梗系希望你掟阿曾俊华啦，得同意噶系咪啊？ 梗系啦， 你咩眼界嚟噶？后生仔，点会掟得错啊？即系下次如果有党友走去抢阿梁振英咪？屌你老，你掟鸡蛋，你随时掟中个党友喎。喂，你练先啦，好唔好啊，大佬？系咪先？我都呢度讲几个人咯。 就系因为呢两位啊，即系勇猛嘅小朋友啦。 呢啲系勇武啦， 呢啲系勇武啦。 随时坐监。 跟住跟手啊，仲有一个掟嘅，嗰个就你唔掟，佢又唔掟嘅，即系咁样咯。 嗰啲而家冇事啦，嗰个真系。 梗系啦， 冇啦，边有掟过啫？ 嗰个醒目仔嚟噶嘛？ 个甩手 系 吓。有人话佢点解唔掟啊？冇嘢甩手。我都识讲啦，系咪先？好嘢呢啲叻啊！嗱，即系喺边度学下人咯？我哋社民连，我哋甩手咪 好嘢啊！社稷今次唔系社稷好嘢啊！今次 好乜嘢啊？系你甩 即系笨人出手系嘛？ 啊，笨人出手啊嘛！ 哦， 即系谴责金英先啦，谴责埋陈德章，黐线啊！大佬一个眼冇眼界，第二个搵只老毛西。成嚿水掟啊！师威有冇搞捻错？你一嚿水掟我啦，大佬！ 有找九啊几蚊啫， 九啊九蚊掟我啦！你黐线，掟师威一嚿水， 留翻一蚊噶白车啊！ 咁啫，大佬，你真系人到时一嚿水掟啊师威，黐线啊，大佬！你求咁样件垃圾掟佢咪得啦？鸡蛋呢啲冇乜成本，几蚊就掟佢啦。但系掟得准啲啊，大佬！啊，德章，唉，真系。 唔系好嘢啊！ 两位朋友都系 喺我心目中系两个小英雄嚟嘅，咁啊今个礼拜就一掟成名啦，咁所以咧即系 成名唔系两个小英雄啊，成名系只老母西啊， 咁啊都唔系咁讲噶，咁啊所以即系我星期初嘅时候咧，我就打个电话俾阿金英啦，睇有咩帮手啦，咁就基本上咧就暂时啊要帮嘅嘢未必太多嘅，因为你知道啦，即系差佬做嘢有个程序啊，咁佢两个就总之就又系咩落保啊，咁啊保释啊，咁啊即系诸如此类嗰啲嘢啦，吓暂时未，咁我就同佢讲，我咧就今个礼拜初嘅时候，我就揾咗，我先揾咗阿毛哥啦。咁 <Okay. S 1> 我就因为大家可能未必会记得翻，就系、是、咧我哋曾经有一两次，我哋都帮阿毛哥咧就筹款咧，就帮手就帮佢手打官司嘅。 哦，系喎、 哦。咁啊嗰笔钱，嗰笔钱咧27,000+蚊咧，系仍然喺度动都冇动过嘅。咁咧冇话，咁唔系冇乜黐唔黐紧先。咁我打俾阿毛哥，我话咧就，如果金英嗰度有需要，可唔可以咧动用佢嗰笔即系嗰笔钱啦？咁佢就即系谂都唔使谂噶啦。咁佢话冇问题啊，咁你咪用咯，用咗咁我都同佢讲咗，如果系真系会用咗几多啊，或者点样用咧，全部咧都要清清楚楚咧要交代翻晒嘅。咁所以咧就咁啊，之后我就打俾阿金英啦，我同金英讲，我就话嗰波27,000咧，你就随时可以即系备用啦。咁啊，佢都同我讲咗就系、是，首先都会用即系、就是、会动用。翻即系社稷嗰边会帮佢手嘅，一定会嘅吓，即系社稷一个好有即系好温情嘅政党嚟噶嘛，系咪先啊？咁啊会大家你帮我，我帮你噶嘛。咁我同佢，总之我同佢讲咗一句说话，27,000随时备用。咁啊，你要有需要嘅时候就出声就得噶啦。咁所以咧，我都即系希望系咁啦，就亦都唔知有用因为冇用嘅。咁 我有政治分析嘅， 理 论上啲唔应该唔会落案叉除嘅，系净系会谂住。淨係要你一路要你擔保，一路 keep 住你，一路煩住你金英啊、阿陳德章兩位，一路煩住你，你每日 係 一個月個個禮拜都要上去報道啊！ 即係其實掟雞蛋係咪刑？係咪屬於襲擊嚟嘅？ 係刑事添，目前係刑事添。但係你諗下，如果刑事嘅話，我要提供一個人出嚟做證人嘅，嗰個係邊個啊？係屌你老母曾俊華啊嘛， 係 咪先？咁如果曾俊華 咁啊，無謂勾起即係。 唔系，如果系屌你老母曾俊华上捻到呢个法庭， 系 帮阿金英或者帮阿陈德章打嗰个律师会点做咧？ 嗯， 谂下会点做啊？ 系 啊，屌你老母曾俊华， 系 咪因为你民望低， 系 屌你老母先俾人掟啊？你觉唔觉得？觉唔觉得咧？你香港政府呢个管治好捻失败啊！嘅先系紧问呢啲好捻尴尬难堪嘅问题， 系 而且呢个屌你老母曾俊华唔可以答呢啲问题噶嘛，喺个法庭上边，人法庭就先一定系问呢啲咁嘅问题噶嘛， 系 咪先？咁样即系法庭 係落咗案㗎嘛，係落晒有記錄㗎嘛。咁係好啦，戇鳩喺一個政治喺一個做官嚟講，你又留呢一啲咁嘅。 唔係，如果我係律師，我會咁問佢囉。我就會話，我就會同佢講啊，唔係阿證人，嗱、啊、我 屌你老母張振華， 我當事人如果係真係好仇恨你咧、啊，就應該唔會掟雞蛋，係、啊、掟煙嘅 核子彈， 係掟煙啊，係唔係掟咩汽油彈 ？OK， 嚇嗰啲講得太大啦，係掟煙嘅， 煙嘅， 做咩要掟蛋啫？你又唔係、啊、你喺嚟緊嘅財政預算案會加蛋費咩？系咩？ 鸡、啊、蛋抽水咩？ 斗路下喎、 啊，系咪先？你每日只可以， 你只可以答系定唔系？ 你廿四小时只可以带19只蛋？ 系啊，冇，所以系不构成袭击嘅嗰个吓、啊，即系我当事人咧系 错手嘅， 系甩咗只蛋啫，啱啱唔啱跌咗嚟，跌咗落你块面度，系啦，冇错， 系只蛋埋嚟嗰 度。你讲得有道理， 系冇理由啊！屌你老母曾俊华，冇理由你揾块面去。顶只蛋 系啦，冇错 啦。我屌你老味，你系咪坐稳晒先？ 系啦，你仲令到只蛋烂咗， 烂咗，你系咪延迟期告先？ 你系咪应该要赔咧？ 系咪先？系咪先？啱啊！所以咧，律政司好紧醒啊！呢啲环境咧，通常都唔会立案。 嗯， 所以我对其实代表两位党友，我几有信心，应该好事。 咁但系都系咁啦， 系咪先？都系咁啦。但佢煩就一煩撚緊㗎啦。 唔係喎，我覺得你唔係，點解？我覺得有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嘅，即係我覺得又係一種態度囉。咁啊表示一種即係支持嘅態度啦。我覺得喂好撚難得喎。 佢派隊你支持嘅。 唔係，即係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喺嗰喺星係咪星期日嚟㗎嗰日？ 嗯， 啊星期日嗰日，如果你睇嗰即係上禮拜日，如果你睇新聞報告，你有少少扯旗啊或者快感嘅感覺咧，咁我覺得你應該要即係。感激呢兩位小朋友啦，咁然之後咧俾一啲支持啦，俾一啲支持佢哋啦，咁啊都係代表住一種態度嚟嘅啫。咁、所以咧我就咁樣，我就用翻咧我之前咧阿毛哥嗰個户口 number， 咁個户口 number 咧就係、是、匯豐銀行嘅008，跟住一個六，跟住咧076593，咁咧名咧就係林建宇 and 呢個林浩威拼咁樣嘅，咁我又稍後咧呢、這個即係唔使記嘅，我又會擺上去呢個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啦，咁咧就希望大家咁啊又係當係一個支持啦，喺散開佢又點話啦，咁啊即係繼續即係如果大家想捐啲錢支持下佢哋嘅，咁啊支持佢哋咯，嚇咁啊等佢哋都覺得即係做落去都有意思啊嘛，嚇。 OK， 我覺得。但我講真，我會覺得我自己本身係覺得佢哋應該唔會俾人起訴。 唔係唔緊要嘅，我覺得嗰筆錢即係如果係如果再有增加嘅、 啊，因為將來你估即係冇咩， 遲早咧 ，friend 嘅又試一鑊啦，冇事啫。 咁又或者我哋係啊，最好唔好用喺啲官司度啦。你話第嚿錢咁啊，留翻嚟俾阿鬱敏買汽油彈都得㗎。 都得嘅， 都得冇問題我哋係咪先嚇？即係資助。 你要買咪撐你咯，係 啊，你肯買先好喎，唔好唔好 掟先好喎。 唔係佢肯掟先好。 係啊，又或者俾阿陳雲搞革命都得嘅， 都得 係啦。你唔好又係得。 你唔好成日勾話叫人落地獄喎。 係啊， 黐撚線我。 係 咯，勾落地獄冇撚用嘅喎。 係咯， 或者聽佢係。 唔係落地獄啊，唔使洗費嘅。如果你落地獄都要洗費嘅，咪我又豪埋俾你都得。 俾你啦，係啊，嗱你嗱， 點解要落地獄啊？ 有冇 transportation fee 咧？ 總之落地獄先係最堅。 係佢話俾你聽，你講咗，我會解釋俾你聽噶啦。你俾佢講。 落地獄係最堅嘅。 係啦， 如果我叫你落，嗱你唔肯高呼落地獄咧，你就唔肯堅啦。 喂，咁似啦， 嗱呢個真係有神。 唔係今次邪教講嗰啲嘢，即如果你講撚咗落地獄，就你會上天堂噶。 唔係呢個嗱，我又想詳細少少講。唔係， okay. 我覺得你又講到一 陳文老師，你真 係唔係你講到一頭霧水，啲內地網友又未必知啊。Okay. 即係又係關於星期日嗰、那個咩答問大會係嘛、 啊？ 居民大會啦。咁、 啊、 跟住咧就好多人去示威啦。咁啊陳文大師就喺個 Facebook 度，係我當佢大師噶啦，即係嗰啲同嗰啲靈異有關嗰啲啊。 啱嘅，係 啊，即係喺內地咧變幾條蛇出嚟嗰啲咧。 風月來城 係啊，冇錯嗰啲啊。咁啊，陳雲大師咧就喺個 Facebook 度就咁講啊，佢就話咧，叫啲友仔去到咧，乜都唔好做，就係咧 高呼梁振英落地獄。 梁振英落地獄 係啦 嚇。咁啊，啲人問佢點解啦？你唔好講點解，你講咗佢先啦。總之我自由會講俾你聽。咁、如果跟住咧又話，然之後佢又批評啲示威人士啦。 你唔讲咪即係唔勇武囉。搞咁多嘢 你掟老母。 百年神交百毒不侵。 你掟老母系冇卵用。 我觉得呢个好正常。係啦即係吊你老母西又唔得。乜都唔得係啊 陳 你一定要讲梁振英落地獄。 陳雲大师就咁讲嘅佢话老母西呢一隻嘢呢係一个唔知咩法国定欧洲定边一个设计师呢有版权嘅。 係、 啊。你哋掟嘅就唔能啱。我哋中国呢就出过一隻叫草泥马话俾你听就冇版权嘅。其实大师。 佢有咁讲过㗎。 係啊、哦、其实大师有冇听过北上频道㗎呢 吓。 呢隻草泥马。 冇大师点会听呢啲咁低俗嘅节目㗎。 有喂曾经出过证书㗎佢都有版权㗎。只係大陸有其他人抄 唔係唔係唔係 喂仲有一样嘢啊阿毓敏嗰隻草泥马係我哋 姓 佢 啊 喂大佬佢喺立法会嗰第一隻嗰隻係我哋姓佢啊我哋解释埋俾佢同阿大舊聽乜嘢叫草泥马㗎 不算啦、 不算啦 我哋唔会因人废言 唔系无谓滔江啊大佬我哋又唔我哋唔系弟子嚟嘅大佬。 一件还一件。 係唔系所以我趁刁民留喺度今日我收到个网友回有个网友呢就写一段嘢俾我。唔係啊搵你答搵你帮手啊而家。嗱佢就咁我读一次俾你听啦有个网友咁写。 写咩啊 佢就话杰师兄你好啦今个礼拜收到㗎。佢话算我唐突。佢话最近听个花生台就发觉呢各主持攻击毓敏同黄杨达嘅程度呢就有少少失控。佢话大家都知道教主为人㗎啦佢亦都想为阿土呢出一口气但係呢我就觉得够啦。而家呢花生台呢就演变咗一个批斗双王嘅平台加上老萧同埋快必嘅迷米亦都参与而且呢股风气呢就已经蔓延到 D18, 因为外人就唔知道圈内发生咩事咁又有藉口呢就俾人话内讧佢又不如集中精力讨论政改或者对付老共啦佢话呢多谢你考虑我嘅意见咁样喎咁佢咁我唔知得佢寫鐵姜佢 係咪你咁 樣睇 唔係唔係唔 係你咁樣諗法 喂就係而家就係搵你解讀。 咁嘢你呢位網友 ,ok, 有咩可以幫到呢位網友先 你唔好當嗰個花生台啦 係 你當嗰個迷米二台咪得囉 ,ok, 你都想我咁講一件事 喂先生我唔係喂哇你有冇搞得錯啊你講哇我如果我諗到你嗰啲咁 咪諗住先 我冇你咁高智慧我諗到我洗得死你把口啊 老蕭阿必嗰啲又係鬧鬱敏黃楊達是不是 是。 咁花生嗰边又要闹阿毓敏黄杨达。咁老萧嗰个系迷米一台咁呢个咪迷米二台囉。 哦、 迷米二台闹阿毓敏黄杨达有咩问题啊大佬。应该咁做个接窝打㗎嘛系咪 嗰个台开嚟都系做呢样嘢嘅啫嘛。 嗰个系仇恨台嚟㗎嘛。 要 报仇雪恨㗎嘛係咪先。 唔係我冇你諗咁多嘢㗎。 唔係我真係冇你諗咁多嘢㗎喎。我就觉得一样嘢㗎喎。嗱佢成篇嘅 ,ok, 叫你讲啦 ,ok。嗱佢都系咁样讲嘅 ,ok。主要系花生台同埋米米。 吹台 ,ok。 D18 都有少少蔓延。 仲有啲蔓延到去 D18, 佢提咗三个台嘛。咁就已经去成为一个批斗双王嘅平台啦蔓延到去 D18 添。咁其实呢啲咁嘅说话应该将封嘢嗱我唔知佢有冇做啊应该 花生。 花生 系啊 米米同 D18。 系啦 系啦。 但係咪住先即係保我喺冷血呢我成个人都抽勾黄杨达水喎。哇真係咁我咪呢度。而家呢个唔系冷血热血。 唔系佢冇提 Wagga 嘛。 呢个可能而家变咗系呢个。迷米三台嚟嘅咯， 即可能冇听冷血啊嘛，呢位网友， 唔系，同埋 第 一，你等于投，即你一个意见信或者投信信都好，你冇理由 send 去大公话，即系 OK 话无忌同亚视好差噶嘛，系咪先？你应该 send 翻去俾无忌同亚视噶嘛，咁一系港管局系咪先？咁但系冇港管局嘛，咁你应该 send 翻俾佢嗰两个台。 唔系嗱，我首先我多谢呢位网友嘅，咁啊咁睇得起我啦，或者系唔系净系 send 俾我 ，send 俾好多人，包括我，咁然之后大家。佢寫傑師兄你好咁所以我都要多謝佢嘅。咁但係我 同 佢講第一樣嘢咪第一樣嘢呢我就幫唔到佢手嘅。因為第一 我话嗰几个，我有几样嘢。第一嗰几个台，我冇乜，真系冇乜点听嘅，迷迷噶。 又系讲呢啲咁嘅嘢。 唔系，我真系冇乜点听啊嘛。 咁 我 听你会知噶嘛？ 咁我点知？唔系嗱，我间唔中我都系经讲真 咯，经 网台大典咯， 系咯。 咁咪有时会听下咯， 系咯。 咁啊知道下啦。 唔知啲噶。 咁我知啲嗱，所以我知啲唔知啲，我点答你啊？我净系想答一样嘢嘅啫。嗱，因为都系同我好朋友有关啦，因为佢又提到阿土啦，咁啊最近阿土都有个节目嘅，咁啊我讲真发誓，我冇听过佢嗰个节目嘅，咁但系咧片片段段咧喺大典啊，咁又身边有啲人讲下啦，咁啊就知即系啊，我记得老萧都有讲过啦，佢嗰个节目之如此类啦，咁佢又攞翻啲旧事出嚟讲啦，咁我想讲嘅就系第一就是我尊重所有每一个我的朋友做的事，但有时我未必会认同 ,ok, 我觉得首先就是最近他即我觉得他开一个节目又拿回一些旧的事讲呢，其实是有少少我自己看法是有少少无无谓谓啦，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他的想法我要尊重的，我理解就是阿土亦都觉得啊，今时今日未必即他都可能有些想法，就是他都未必会再参与太多的政治，他可能放低咗个包袱，佢就豁出去啦。以前咧有啲冤屈气咧，咁佢就谂住就即系经过节目咧就吐话啦。我可以理解呢个人嘅 ，OK， 但我唔理解嘅就系佢嗰个吓、背后嗰个台嗰个搞嗰个人，嗰、那个人咧就更加无聊。即系我觉得好多嘢都系嗰句，关又唔捻关佢事啊。咁然之后咧就成日喺度咧就即系。怂恿人哋，然之后佢做埋呢啲嘢，佢就坐喺度咧就最开心，就睇到嘅有啲花生食下，跟完之后咧你啲人啊屌下佢个台，佢又好捻开心，噏下佢嗰啲节目名，佢又好捻开心。喂，咩人嚟噶？你真系心理变态噶，真系我觉得。 唔系大部分嘅香港人咪咁咯。 喂，即系我 黄子华朋友，我 唔系黄子华讲嗰句说话噶。 喂，每人都讲得不慢慢讲。即系我你讲先啦，你讲先，我俾你讲啦。系啊， 土做一个节目，你可唔可以当系一个口述？历史啊，咁而且喺个口述历史嚟讲，我觉得冇问题噶、哦。你讲翻以前 刁民牛，刁民牛，我想讲，我咪话咯，我尊重我呢个朋友嘅任何嘅决定，不过作为一位朋友，我净系觉得我系戥佢有少少即系唔抵嘅啫，佢我唔識點講啊，即係我覺得係受人利用囉，咁但係佢自己覺得嘅，佢自己舒服開心，咁咪有去做囉。 咁呢個復仇台嚟㗎嘛，呢個復仇台亦都俾咗個時間俾阿土復仇啦，如果你用返呢個 channel 去呢個角度去講，其實係咪先啊，我阿土冇乜問題嘅。 唔係我淨係即係對呢一段嘢嘅回應呢、okay. 大致上係咁啦，即係我覺得 其實嗰陣喺復仇台同埋迷米台或者迷米二台啦嘅事嘅話，你哋不如就去信喺翻嗰邊啦。如果你係覺得係，因為嗰陣我哋有部分嘅節目都會鬧， 或者呢位網友係曾經寫過呢段嘢去花生台，冇人理佢咧，咁所以唔知又 佢寫俾你都冇卵用㗎。 舉份俾，唔係我就係話俾你聽，我都無能為力。咁、 okay. 但係佢唔，人哋唔知㗎嘛，咁你唔可以怪人哋㗎。 我講先啦，我懶去講啲嘢，我鬧邊個咧？你都咪懶出聲。 唔係我喺嗱，即係我又順便順帶同埋呢位網友講埋，即係做咁多年網台，即係睇你點睇啊！有陣時以前我都會覺得有啲哇好喎、啊、正喎、啊，又每個禮拜有啲節目 爆下、啊、 你屌下我屌下你啊，你唔知唔知？但係其實你慢慢其實已經即係我哋有參與喺網台嘅工作裏面啦、或者亦都係其實都聽咗咁多年，我都係嗰句咯。等於我以前話點解我好鍾意張怡和嘅書第一本啊 ,ok, 往事並不如煙咁樣，我好鍾意。但慢慢呢其實呢中間已經有多書呢麻麻地已經覺得點解呢，因為帶住嗰種怨氣、其實做網台都係即係我覺得就唔使每一個禮拜做節目都要帶住好多怨氣嘅，即 係 我同啲主持人講啦， 有啲立場嘅、 即係放低嗰種怨氣，有時你做節目會更加開心。 有啲人係為咗報仇嘅，咁你咪喺報仇嗰個方向去做。 有咩仇報啊？ 唔係，但係香港人好 係報仇台嚟噶嘛？ 但你冇得嬲㗎，即係有好多香港人嘅係覺得。睇人扑街系真系好捻开心嘅。 我话听阿杰斯，你今集攞佢出嚟讲，人哋就打飞机噶。 喂，我哋讲开讲嘅啫，唔系好开心，咁咪有佢开心，圣诞节啊嘛，送豪俾佢啦又，系啊，佢好中意人提佢噶嘛，提埋你个名啊， 索罗 B 啊嘛，喂，等你再开心啲，好似打个廖振华，屌你老味射埋出嚟啲，咪冇问题嘅，佢最开心系咁啊嘛，系真系益晒你点话啫， 嗯 ，OK 啦，总之 系 咯，我细个都做网台噶，即刻听住。即系各有各做啦，即系好捻简单，各有各做。 我从来唔系各有各做咩？你真系，我唔够胆讲下讨论节目嘅原因，系真系我都冇听过嘛。你知我唔听嘛，所以 冇听 过嘛。 嗱，讲真啦，阿土嘢都有权复仇嘅。OK， 冇， 我成日觉得系咁嘅。 我咪讲咗咯，我咪讲咗啦，系啦，即系我尊重每一个人嘅做法啦。 就算佢唔理，你唔好用复仇嘅角度去睇，作为一个口述历史，咁好多嘢你啊网友系网友位听众关心呢件事嘅唔知嘅。而家阿土講咗出嚟，係事係真係假又好，啊當然我某程度我已經聽過啦，呢個故仔我聽好幾年前聽過啦，咁樣係真係假都好，咁由網友去講咯， 去判斷咯， 去判斷咯，好簡單嘅啫。 唔係我 唔好話，即係話唔好話淨係聽曬一邊講嘛，唔好淨聽細玉文。 唔係你話 而家講咗， 你話喺阿土嘅立場上，我覺得喂 OK 喎 ，OK 嘅原因係至少佢呢一刻可能佢 enjoy 去做節目 ，OK。 Sorry 啦，我如果坦白講啊，同你講，當時我一早叫阿土講噶啦。 唔係，咁我覺得唔係，咁我覺得佢呢一刻去 enjoy， 佢係嗰當時佢唔肯爆一啲咁嘅嘢啫。 enjoy 去做節目，只不過你話個節目個內容或者所有嘢性係由翻啲聽眾去判斷啫嘛。 好啦，差唔多啦，即係咪離咗題啦？我哋本來係講緊啊金英嗰度嘅 ，OK， 記住匯豐銀行啊，户口號碼咧就00860765935，咁咧就如果係支持阿金英同埋阿陳德章繼續掟下雞蛋啊，掟下呢個煙仔啊，掟下老母西啊咁樣啊，繼續啦。 可唔可以有啲捐款可以？捐咗俾阿陈仔，将我验下眼啊！掟准啲啊！当然我都讲， okay. 你掟嗰个系我最中意掟嗰个， oh. 最啊 OK OK， 验下眼啦、啊！你后乜咁后生，大佬掟一掟一错啊！ 得嘅，咁咪喺个验眼七嗰度抽啲钱出嚟。 就呢样，验下眼啦、啊！哎呀， 唔系下次佢又会掟错咗啊林郑啊咁样， 系咯， 次次都唔中啊陈英啊， 你林郑就掟咗咗去啊俾阿曾俊华系唔系即系掟咗掟咗曾俊华得噶啦，系一定要掟错。 O、okay. K， 都系 唔同嘅，你掉、你真系掉同甩手，即系你掉 O K， 你掉唔准，掉唔准，但你至少掉到个人，你甩手系真系掉唔捻到个人啊嘛，即系所以解释到嘅 O K， 你明唔明啊？甩手系跣咗落地下又得， 手啲系型好捻多噶、啊，或者你真系又唔会有嘢官司，系咪先？乜事都冇啊 ？O K， 可以喺佢班信徒裏面又可以哇好撚威啦！我甩手啊嗱嗱聲咧，幾人夾撚住我呢？ 唉，屌你老尾，講 Bitcoin 真係收皮啦，算撚數。 Okay, 好啦，咁啊呢一節就我哋講咗兩個捐款嘅活動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啦。咁啊，聖誕節就係嚟啦。每年嘅北上都係咁噶啦。分享一啲聖誕嘅歌啦。咁啊，第一隻 你唱嗰只 帶你。嗰隻未出係嘛？嗰隻未出，唔好成日劇透啦。咁啊，Spice Girls 噶，咁啊，Snake Ride。 Father Christmas doesn't exist now. He does. I know you might not get what you want, but you're gonna get a fix in the face if you don't shut up. And if you're not, you get a bag of soap. Our cheeks are nice and rosy and comfy and cozy, are we? Let's snuggle up together like birds of a feather would be.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r swing. We ring.